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讨论十善业道经。那么在这一部经典里面呢，也能把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解释了。今天大家请看《十善业道经》前面有永正皇帝的上谕，我们来看这一篇。清朝的帝王都是佛门的弟子，而且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朝，是前清鼎盛的时期。他们请法师在宫廷里面讲经，我们在记载里头看到讲《无量寿经》，以《无量寿经》的理论教诲来治国。这个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宫廷里面读经讲经，建立了共识，这是非常有智慧、非常高明的做法。他不用自己的意思，不叫别人呢听我怎么说，不是听佛说。皇帝也听佛的，这些臣子庶民都听佛的，人心平了，是天下大治。我们看他这一篇就晓得这个清朝怎样把国家治好，这个地方透了一点消息。上谕，这是皇帝的，用现在来讲呢，就是皇帝的训词。朕为三教之绝名于海内，理同出于一元，道并行而不悖。这一段是主旨，总纲是一语说破。朕这个字是上古时代所有一切人的自称，就像现在称我，上古时代都称朕。那么这个字变成皇帝专用呢，是秦始皇。秦始皇在开始这个朕呢是皇帝的自称，以后一般人呢，这个称自己就不用这个字了，我们要晓得这个字的来源，这就是真伪，用现在的话就是我认为、我以为，就是这个意思。三教是中国古时候儒释道讲这个三家，这个三家了都是属于教学，诸位要晓得这个教是教学，不是宗教，宗教在中国确实是很晚才有这个名称，而且不是从中国来的，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中国没有宗教这个名词，也没有宗教这个概念，这个是从外面传来的。中国讲教是教化的意思，教育的意思， 怎么样教化众生呢？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教是行为，化呢是结果，我们接受圣贤人的教导，于是就产生变化了，这常讲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为圣，那么这是讲教学的效果，所以中国人用的词汇，教是因，化是果，意思非常的完美。这讲儒家、道家、佛家了，这三种教育，觉明于海内，你看看是教人民觉悟啊！海内是指中国，在中国推行觉明的教育，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绝不是迷信的，是教众生觉悟啊！理同出于一元，他的理论基这个根据，是相同的。那么在形式上来看，都是依据孝道、四道，这是儒释道三家了，都讲孝道。都讲尊师，虽然他们说法不一样，方法呢也有许有这个差异，他的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的，所以道并行而不悖也，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在从前国家没有立这么多的学校啊，谁去教化众生呢？这个三家他们担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帮助国家，帮助帝王，帮助社会，使社会大众真正得到了安和乐利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是把这个三教他们的殊胜利益了一语道破，可是人他有分别之处，他有烦恼习气，于是就有互不相容，这种情形不难理解，现在社会这个问题更严重，毛病发生在哪里呢？雍正爷一句话道破了，人为不能豁然贯通啊，这是根本的毛病。为什么互不相容？互相嫉妒排斥，就是没有豁然贯通。豁然是大悟啊。能够悟入圣贤人的境界，四理贯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不能豁然贯通啊，于是人过异心。这个异心就是讲的 妄想分别执着，每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心果意见啊，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不一样啊，于是烦恼习气现前了。说慕道者为佛不如道之尊，这个慕道叫道教啊，道教的信徒他说佛没有道那么尊贵呀，啊，这就是尊道贬佛这问题就出来了。向佛者呢，为道不如佛之大，啊，这个佛弟子，啊，遵从佛，佛大，啊，道没有佛大。啊，而儒者又兼辟二十一位异端。啊，你孔子说的人，孔子的学生，啊，把这个道跟儒辟作异端，啊，异端就是不是正法了。啊，比那个邪法讲的客气一点呢，啊，不是正道啊。啊，于是这个三教就互相排斥。啊，怀家私心呢？纷争决胜而不相下，那么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尤其是这个信徒与信徒之间存在矛盾对立，彼此争胜而不向下，啊，往上面去了，上面却没有啊。从前，太虚的门下弟子跟元婴门下的弟子互相不相容，彼此攻击，彼此不相让。啊，以后这两位老法师见面呢，非常客气。而且信徒一看怎么回事情啊，怎么我们的老和尚他们见面这么客气啊，上面没有这回事情啊，下面的时候不服啊，总是以为自己的师父了不起，第一别人都不如啊，现在这一种习气更深了，到处都能看见了。所以我们读这一篇上谕感触很深，啊，换一句话说，上面没有过失，过失都在下面，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正一持三教之论，啊，亦为得其平而已，啊，这是雍正皇帝自己说的。啊，他对于三教的看法，啊，跟别人呢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三教都下过功夫啊。啊，这就是前面讲的豁然贯通了，啊，所以说亦为得其平而已，这平平等的，啊，三教确实平等，啊，我们今天看新加坡，新加坡现在是九个宗教，过去这九个宗教 彼此不相往来，也是个个以为自己第一了，别人总是不如啊。在佛法里面叫自赞毁他，佛说自赞毁他这一条在瑜伽戒本里面是重戒，梵王戒本里面都列入了戒条，不容许的。自赞毁他是在造业，你对别人并不了解就轻易毁谤，这个罪很重啊。自赞是傲慢，是属于贪嗔痴的一分的。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法法平等，佛在《金刚经》上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那么有些人说佛讲这个法门平等大概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教了，这是我们这样想法，是不是佛的意思呢？谁也不敢讲啊。佛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读华严，从华严里面的启示来说，佛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法门平等呢，是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所有宗教，还包括邪法。为什么呢？它才能与大方广相应呢。邪法不收在里头，那就不是大方广了。邪法跟正法也平等，这个道理就很难懂了。为什么说它平等呢？同处于一缘呢。正法是心现识变的，邪法也是心现识变的。离开心识，世出世间无有一法可得。邪正从哪里分呢？这我们大乘经读多了晓得，与法性相应的叫邪叫正，与法性相违背的叫邪。邪正是这么分的啊，相应不相应我们不谈，它根是一个，都是这生的，我们要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回过头来观察自己我们自己一念善心正呢，一念贪嗔痴邪邪正就在本身一念恶是妄想分别里头变现出来的，一念善是正知里头变现出来的，妄想跟正知是一不是二啊。迷了时候叫妄啊，觉了时候就叫正啊。那么由此可知，正法邪法就是觉迷而已。觉悟了，邪法就变成正法；迷了，正法也变成邪法。这才是真正明白道理了。 啊，所以三教的这个教人都叫觉啊，觉就是正法。啊，教人转迷为觉。啊，迷了的相，六道三途。啊，觉悟的相，是四圣一真呐。啊，现象不一样。果报不一样，啊，迷的果报苦啊，觉悟的果报乐，啊，所以你要得其平了，啊，以清净平等心来看了，在外略行己之意，内证性理之通。而知三教错误意志，无非与人同归于善。啊，所以你真正明白了，真正通达了，你就不在乎这个形式了，而着重它的内涵，啊，着重它的实质。啊，我头一次跟纳丹总统见面的时候，啊，他就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在所有宗教里面最尊敬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而不重视形式，这个话内行啊，不是外行人能说得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对他很尊敬。啊，能透过这一关，不但释出世间的宗教平等了，一切诸法都平等了。啊，我们的平等性质才能够现前。分别执着才能放下了，所以大乘法里面讲，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又给我们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佛是什么？觉的意思。你只要通达明了觉悟了，这个法就叫佛法。啊，你要是不明了不觉悟，迷在其中，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法是一切诸法，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解释宇宙人生一切的道理，啊，一切演变的过程形象。用一个字做总代名词叫法。佛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些法都明了通达就叫佛。释出世间一切法彻底通达明了，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他对于一切法不迷惑。明了之后，我们才晓得，只要是正法，正法是与善相应， 与觉相应呐。啊，这佛法讲的三个字标准，觉正境。与觉正境相应的就叫佛法，与觉正境相违背的，啊，我们叫邪法。啊，诸位想想看，法哪有邪正？邪正在迷悟啊，悟了就觉正境，迷了呢就是迷邪染。啊，觉的对面是迷，正的对面是邪，境的对面是染。如果这个法教我们迷邪染啊，这就不是正法啊，我们称它做邪教，做邪法啊。他教给我们的是觉真境呢，那这是正法啊。我们在没有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十法界里面啊，要学正法，要远离邪法。等到你超越了十法界，你到一真法界里面去了，邪正就没有了。啊，在十法界里头有，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啊，一真法界是圆满大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